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青年说，我是青年王爽，欢迎大家这么早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早间一个小时的资讯时光。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高哥，很高兴啊，在节目当中又跟大家见面了。 嗯，今天又是我跟高哥的一个搭档哈，这是一个应该说是狗年的开年之后的一个新的组合。 哎，爽哥，爽哥，欢迎大家这个跟我们爽哥来聊聊天，来分享一下啊。 嗯嗯， 今天呢是2月23农历的正月初八。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嗯，先说说天气吧。 好， 说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10度，最低气温是-4度，空气质量优，穿衣指数冷，建议大家还是穿上这个厚的外套加毛衣。 哎， 不过现在高温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是， 尤其是中午的时候能感觉到早春的温暖了。 哎，但是今天早上出门我觉得还真是挺凉的，好像比昨天又冷了。 因为咱们出门的时间太早了， 太早了哈。小伙伴们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出门啊，如果出门的话记得加一件棉衣。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那今天呢互动话题呢，我们设计的其实还是跟春节有关，因为毕竟今天还是农历正月初八，还是在正月里呢，还是能跟大家道一声狗年快乐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还是这个春节的回程吧，说爸爸妈妈给你的行李箱里都塞了些什么。因为最近呢也在这个微博上看到了很多网友抛出他们回这个就是他们工作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小汽车啊，这后备箱里被爸爸妈妈塞了很多的土特产， 要带回来是吧？ 对，然后 带回家。 这个小伙伴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是坐飞机或者乘火车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这个随身带的这个箱子里啊，手提箱里都被塞了些什么。 现在还有妈妈给收拾箱子吗？ 应该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有。 还是啊， 是是是。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妈妈都给带了什么，另外对于带的这些东西你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抗拒呢还是说特别的高兴。 哎，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或者呢在花椒直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那今天的这个9点整到10点这个时段呢，仍然是我们北京青年榜样的一个精简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关注。 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最关键的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一起来活力每一天。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青年头条号哈，来分享大家很关心的一些早间的资讯吧。那先说说跟我们这个出行啊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事儿。首先要来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北京市呢推出多项交通便民措施方便大家返京。因为返京的高峰确实会带来一些这个交通的问题。那这两天呢不少朋友已经陆续的开始回到北京了，北京市呢也针对这件事儿特别推出了一些交通便民措施，包括这个地铁的运营时间延长，开设公交专线等等，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很多小伙伴说这两天啊感觉明显地铁里面人多了啊，返程的高峰地铁里面感觉上有些拥挤了，而且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回来比较晚，怎么办呢？我们先来看看地铁方面啊，现在呢地铁的7号线北京西站的末班车的时间将延长到晚上12点，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的末班车的时间将延 长到晚上的11:45。 嗯， 这个末班车的时间有变化了，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 嗯，另外呢，在2月25号大年初十的这一天，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4号线运营的时间呢，也将延长30分钟， 嗯， 方便缓解北京南站的客流压力。而公交方面呢，从2月20号到24号，也就是正月初5到正月初9，北京将开行5条春运返京专线， 专门为春运啊。 对，其中呢，北京南站开的2条高铁专线，2条夜间高铁快八，北京西站呢开行的1条学生返校春运专线，这些都是特别在这个20号到24号来为大家啊去开通的专线。那公交专线的具体运营时间呢，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公交集团的官网来查询。嗯， 真是公交地铁时间啊服务啊都跟上了，我觉得还真是挺方便学生群体的。 嗯， 有一些同学这个读书啊马上回来了嘛， 嗯， 怎么办呢？有地铁坐，有公交坐，而且晚上都有，时间都延长了，挺好的。 嗯啊，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就是这种比较依赖公共交通的这些小伙伴们， 嗯， 你们一定要去仔细的查询一下这些信息啊。 对， 因为毕竟是和我们这个平日的这个运营时间有一些差别，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运营的时间表。嗯， 我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意外啊， 嗯， 想坐公交，结果呢记错时间了，晚上在这个公交站旁那等，昨等不来又等不来，哎，他怎么不来呢？想了半天啊，已经 原来是 末班车了， 原来是在空等啊。 嗯，好，那这个出行的便民措施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 嗯，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春节的一些数据了啊。 嗯， 春节可能这个有一些数据又陆续的发布出来了，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微信的数据。 微信的数据，嗯， 微信数据报告显示，小游戏成为了新风尚，微信红包仍是标配。 嗯。其实这个小游戏成为新风尚，不仅仅是这个过年期间的事儿哈，可能这个调研是在过年期间，但是我觉得在去年一整年里，小游戏都挺火的。 对，包括早上起来刚才来的时候，我们的导播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哎哎，昨天晚上没睡觉，吃鸡呢， 吃鸡呢，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跳一 跳 之类的， 跳一 跳，嗯 嗯，确实是丰富了大家的生活。那么在春节期间，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表现呢？ 嗯， 据了解啊，跳一跳成为了今年春节最受欢迎的小游戏。另外呢，大家喜欢在聚会的时候玩的小游戏还有什么呢？欢乐斗地主， 嗯， 欢乐坦克大战， 嗯， 啊，大家来找茬等等， 嗯， 给春节增添了不少的欢声笑语啊。 听这些小游戏觉得都是那种就比较简单的啊， 嗯， 比较这个时间比较短的，随时可玩这种无脑游戏，对吧？ 对呀，啊，因为随时你还要跳脱出来跟家人聊天互动啊。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杀时间的 啊， 嗯， 塞满这种碎片化的时间。那此外呢，微信红包也仍然是春节的标配。其实春节抢红包也是一个，嗯，怎么说呢，热闹的一个方式吧。那今年春节呢，共有7.68亿人选择使用微信红包传递新年祝福，比去年更多了。其中广东省的用户抢的红包数量最多，山东和江苏紧随其后。有广东的网友留言说为什么大家都抢了这么多，而我老是抢到几毛钱，给老乡们拖后腿了。 哎，今年春节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哈， 嗯， 往年是到了12点，怎么感觉这个节味呢， 嗯， 就是听外面的烟花爆竹噼啪啦噼啦啪啦响起来了，一到12点的时候准时密集的爆发出来， 嗯， 但是呢今年你会发觉北京的五环之内禁放了， 是， 所以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可是呢手机此起彼伏的发红包的声音又给我们带来了过节的气氛。 所以以后最重要的这个过节的这个感觉的来源就是开始发红包了， 哎， 对吗？而且是好多轮儿，我觉得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断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嗯， 其实呢不光是小游戏和红包，普通的微信功能在春节的期间也迎来了使用的高峰。 嗯， 大家有没有用微信来拜年送祝福呢？ 嗯， 据了解呢，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微信消息发送的总量已经超过了2297亿条。 嗯，那朋友圈的总数呢，也是超过了28亿条。音视频的通话总时长达到了175亿分钟。 嗯， 其中发送消息最多的是90后，其次呢， 哦， 才是80后和70后。可以看出，青年朋友们尤其喜欢和亲朋好友们分享节假日期间的趣事儿，而音视频等科技手段也让许多身在他乡的朋友们可以和家人在线上实现团聚。 哎呀，真是这个以前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过年啊、拜年挺麻烦的，还得花短消息的费用，然后也没有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些方式，现在都便宜了， 对， 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方便了，用量上涨。我觉得那就是必然的结果。 是，而且原来用这个短信啊发这个新年祝福的时候，其实就只有文字嘛， 是， 你不可能发那么多的彩信。但是有了微信了之后，你看有这种语音的祝福了，还有这种今年我看到特别流行的一种，就是哎拍张照片，然后在照片上面批几个字儿，比如说是携一家祝您新春快乐，然后这照片一群发，哎，我觉得还挺有特点的，对吧？ 今天我玩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发红包，但这红包不是那么容易就直接给您点开就可以拿走的，那特别好玩的就是有练口才的。给你发一条 红鲤鱼鱼， 对，还这还真不是那么容易拿红包的。您到底是想给还是不想给啊？不想给直说嘛。 然后作为这个就是职业是主持人的我们啊，经常被家人说，哎，来来，你帮我念一下这句。 对，哎，真是生活上有很多乐趣啊。 总之呢，今年就是大家这个在过节的时候啊，这个微信的使用频率是直线上升了，也说明大家可能就是确实这年味淡了之后啊，很多的这个分享啊就是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条这个录音连线哈。这条连线呢要连线的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一个记者，叫王博。他今年新年呢是在欧洲度过的啊，我看他的这个行程反正也是去到了德国啊、比利时啊，包括布鲁塞尔很多的这个城市啊， 拉仇恨吗？不是， 玩得挺嗨。那因为时差的关系啊，这条录音一连线是提前录制好的，因为现在那边应该是凌晨半夜 啊。我们来听一下这条连线。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王博。今年春节啊，我是在欧洲度过的，虽然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在这边也感受到了年味儿。比如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大广场上，从腊月28开始就已经摆上了各种庆祝农历新年的雕塑和灯笼，布鲁塞尔市民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很多人都在广场上和熊猫雕塑、灯笼合影。而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圣于贝尔长廊，也在春节期间举行了悬挂中国灯笼的仪式。建于1846年的圣于贝尔长廊，集购物、休闲及娱乐于一身，常年游人如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步行街之一。除了数十盏中国灯笼，一面五星红旗也在圣于贝尔长廊飘扬。放眼望去，古老的欧式建筑和一抹抹中国红交相辉映，在中西交融中营造出了浓郁的喜庆的氛围。而在德国柏林、捷克布拉格、奥地利维也纳等城市，也有很多地方都挂出了和中国相关的中国节、红灯笼以及狗年相关的招贴画。很多中餐馆也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推出了年夜饭，在这边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饺子也是没有问题的。好的，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怎么样，高哥，听完有什么感觉？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重复的那一句。不过在国外过年是一件挺高兴挺开心的事儿啊，听他那么讲好像年味儿也是挺浓的。尤其是现在在国外的这个华人数量并不少，越来越多了， 是的， 所以说出国过年也能找到浓浓的中国味儿。而且据说现在国外很多的国家已经把咱们的春节作为了这个国家的假期，公假 哦，就是也能够休假了， 也能够休假了。所以这件事儿，哎，挺美好的，大家越来越重视咱们的节日了。 对，我觉得这也是咱们中国软实力的提升的一个表现。 哎， 能听出来，这个王博是去了东欧，比如说这个捷克呀，还有维也纳，还有这个以及北欧的这个，总之就是好像这战线很长哈、很羡慕。那我也看到朋友圈，无论是在这个美国、美洲还有澳洲的，都能看到这个狗的一些布置吧，啊，跟狗有关的，这也说明咱们这个农历狗年哈，确实是在全世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是，也有一些国家做错了啊，之前网上也暴露出来，这个狗年给其他动物贴上这个旺旺旺啊，还被华人吐槽，这个不应该犯的错误啊， 多学点中国文化， 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春节之后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小变化。现在已经是农历的正月初八了啊，正月初八之后我们还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可能是大家特别关心狗年我还会有哪些新奇的变化呢？咱们来说说春节后北京的新盘将小步快跑，这是什么盘呢？ 北京还有新盘呢？ 哎，并不是这个股市啊，而是楼市。今年春节呢，北京的楼市进入了淡季，大家也关注到了。但是三月之后呢，北京的新盘将逐渐的增加，迎来楼市供应的高峰。从位置上看，今年北京将开盘的项目当中，大多数是位于大兴、房山、丰台等区域，而大部分呢都是纯新盘。而专家就说了，这两年新房大多在北京的西南或者东南的区域，因为南城呢发展较晚，发展的空间是更大的。 那值得关注的是呢，在大兴区未来的房价预计最高不超过55016元每平米，最低大约是29000元每平米。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这个北京市城区还是要低一些的。 有了这个价格区间，我觉得很多人心里会有个谱。哎呀，他到底如果要再往上走的话会走成什么样？最高人家说了啊，也就55016， 有一个封顶的 数值，有一个封顶了。 另外从户型上来看呢，今年大部分新盘都推出了90平米之下的中小户型，更加贴近年轻人的需求。这是北京今年2018年楼市有的一个新风向，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小伙伴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哈。刚刚我们也说了，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这个春节期间这个你返回你工作的那个城市，你准备的这个行李箱。那我们今天先送给大家一首戴佩妮的《回家路上》，然后如果是有心得的小伙伴们，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上或者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给我们留言啊，你的爸爸妈妈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好用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想给你一点点星光，把你留在这，把你留在这， 留在这， 想要跟你留在这。我住在503，你住在501，不是会擦肩过却没有交集。你流过多少泪，在努力多少悲，还不是为了在这城市留下痕迹。Yo, my city busy, my city 从不休息，让通往成功的道路拥挤。工作在 CBD, 贡献着 GDP, 最后连10平米手机都付不起。不断的低头看手机，不看眼睛的我们，不断的努力赚钱花却不够花的我们，那看到蓝天白云还能够兴奋的我们，不断的追求结果，不断的忽略过程。这里人们天生都带着骄傲，充饱了电的每天都注定消耗。到生日送他深深的一个拥抱，比不上送他厚厚的一沓钞票。真的想去遥远地方，看那古老村庄，脚下青草茫茫，暮客悠悠回荡。Hello, yeah, I want to stay. Hello, yeah, take that pride. Hello, love more. 爱与黑彩与灰都是我的。 记得那时10几岁，身边的孩子都问 A 你是哪一位，等来到北京这里家乡没有家乡美，想吃个什么 高脚杯， 真的没有高脚杯，当初这一辈子就只行一次草吗？是否要骑马射箭才能过高考吗？他问你家乡情感是否在青岛吗？看我建立太阳最近就是青你知道吗？每到入睡就满有信心，一件短袖不用很多的行李，一片绿叶是大自然的心意，蓝天和白云的吸引力，当你穿过最初的目的地，卸下妆后你是我那么的美丽。想去遥远地方，看那古老村庄，脚下青草茫茫，牧歌悠悠回荡。Hello, yeah, I want to stay. Hello, yeah, take that pride. Hello, l'amour. 白夜黑彩不会都是我的爱。 我想给你一点点星光，把你留在这，把你留在这， 留在这。 刚才在花椒直播平台上哈，见到一位老朋友猜地的瓜在问我们放这首歌的歌名儿，应该是叫《手心的蔷薇》，但是我不是特别确定哈，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播的是这个我们直播间 CD 里的歌，然后不知道这个它的这个CD 上写的和具体里边刻的这个歌是不是匹配哈，嗯，但是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啊，也推荐大家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听歌的软件，比如说这个某某某某音乐，某某音乐，对对对，它是可以这个听歌猜曲的啊，可以帮你去识别这首歌是什么。我也经常用这个功能，尤其是在这个车上听广播，如果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也会用这些软件去识别一下， 很方便啊，摇一摇就能搜到啊。有很多这样的软件，您可以去用一用，试一试。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关爱青年计划啊。计划今天跟大家来聊三条计划。第一条呢是关心体育。 关心体育。 相信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的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有很多喜欢体育的，最近有没有关注到短道速滑的比赛呢？ 最近应该说这个体育频道都已经被冬奥会的这些比赛充斥着哈，基本上都是铺满了所有的时段。那其实我也是在持续的关注在韩国平昌正在进行的冬奥会这样的一个体坛的盛事吧。昨天晚上因为在此前中国的这个冬奥代表团一直是还没有摘金， 对， 那昨天呢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决赛日，中国队终于是拿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一块金牌，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项目的比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那中国选手武大靖呢是获得了冠军，并且以39秒584的成绩再次刷新自己刚刚创造的世界纪录和奥运纪录，为中国队拿下了本届冬奥会的首块金牌。 哎呀，一定得点个赞呐。 是的，这40秒我已经泪流满面。 是吧？ 是， 很激动啊。 很激动，很激动。 今年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意外的情况， 就是整个这个比赛的这个形势比较严峻， 对 啊，具体这个大家去品味一下吧。 是，比方说裁判问题， 对， 裁判的问题啊，这个中国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遇到了判罚上的很多的就灰色地带吧。 对，然后我其实心里面啊，作为国人来关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心里一直是感觉，哎呀，越到最后感觉希望越渺茫。 是的。 因为众多的打击之下，然后又没有看到成绩出来的时候，又焦虑又焦急。我觉得中国队可能在现场比赛的时候这样的情绪更多， 是， 但没有想到昨天就在昨天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特别意外的惊喜。 我觉得是很振奋的一件事哈。昨天我在赛后采访中也看到这个中国短道速滑队的教练李岩，他也吐露了这些天他的一个心路历程。他说每天晚上2点要吃一片安眠药，然后睡到5点就会醒，这时候再吃一片安眠药，可见前方的这些教练员和运动员们承担着多大的压力。那也告诉大家，那在之前的1/4决赛中，武大靖就曾以39秒800的成绩刷新了世界纪录，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2次打破世界纪录，武大靖以绝对的实力证明了自己，把对手甩在身后，连身体接触的机会都没有给对手。 同时呢，除了金牌的好消息，我们还有其他的好消息要带来啊。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任子威虽然说无缘决赛，但是呢也在1/4决赛当中打破了奥运纪录，创造了好成绩。可惜的是韩天宇啊，在1/4决赛当中出发不利，在追赶的过程当中与韩国的选手相撞了，双双的摔出赛道，这让许多的网友为韩天宇感到了遗憾。 那昨天晚上呢，中国队不仅获得了首金，还在之后的短道速滑男子5000米接力中再获得一枚银牌。那武大靖、韩天宇、许宏志和陈德全组成的中国队发挥出色，在最后关头实现了超越，赢得了这枚宝贵的银牌。匈牙利队是得到了5000米接力的冠军。我相信这个之前比较少看冬季项目的小伙伴哈，如果这几天在关注的话，会发现这个短道的接力实在是太激烈了。真是这个在分毫之间的这种差距。 其实在田径项目当中，我觉得就是短跑也是一个特别竞争激烈的嘛，就是 非常精彩的比赛， 越短时间越短，它的可控性是越少的。就是因为转瞬即逝嘛，几秒钟的事儿，0.0几秒的差距。所以说很激烈啊，很激动人心，拿到这枚金牌也是不容易的。 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个女子接力之后呢，就是因为女子接力出现了很多的这个 判罚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也能感觉到在这个短道上的这个接力，尤其是这个交接棒的这个环节，我们叫交接棒哈，它其实在短道中是推这个对方的背，队友的背，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很多的身体的一些接触和碰撞。那中国女队在之前应该说是吃了很多亏之后呢，在昨天的这个五千米接力上，男队是完全就是都是就是应该说是错开别的人走啊，就是尽量去避免就尽最大可能去避免身体接触、应该说我们这个比赛比的也是小心翼翼，就如履薄冰的一场比赛， 没错， 所以这枚银牌非常的宝贵哈。 可能冬奥会临近了，大家更关注这样的一些项目，也让我们在电视机前啊共同守候2022年的冬奥会。 嗯，是的，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马上我们会有一个半年的片花，我们稍后回到青年说。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大年初八早上的青年说，我是青年王爽。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高歌。 嗯，这是一个全新的组合哈，也迎来了我们全新的狗年。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句，狗年快乐，新春快乐。嗯， 狗年旺旺旺。 狗年旺旺旺哈。刚刚在上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冬奥会的事儿，继续跟大家分享体育方面的消息。 来说说乒乓球世界杯团体赛在伦敦开赛，刘国梁将担任解说。昨天乒乓球世界杯的团体赛在伦敦开赛了，这个中国队的男团女团各有5名明星球员出战，比赛呢将持续到2月25号。 那男团方面呢，中国出战呢有这个马龙、许昕、樊振东、林高远、于子阳，女团方面呢则派出丁宁、刘诗雯、朱雨玲、王曼玉和陈幸彤，这应该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个最强阵容了好像啊。这个男团就是少了张继科。 对，值得一提的是，刘国梁将会以解说的新角色参与到本次世界杯当中，全程解说半决赛和决赛啊。 外号大家也都知道， 嗯， 不懂球的胖子即将迎来自己解说首秀， 嗯， 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拭目以待吧。 嗯，这个刘国梁教练从总教练的这个职位上卸任了之后，其实大家也特别关注他的一个后续的动态哈。我们心里也都知道，他也不会离乒乓球特别远， 对 对。啊，之前也说在山东某地搞了一个这个体育产业园哈，嗯，啊，之后呢也是在这个反正乒乓球一些赛场上吧，也能够看到他参与这个解说。这次我觉得还是挺期待的，因为毕竟这个，刘国梁教练，我觉得也是半个段子手， 对，是吧？ 是。 而且对于运动员来说，我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 嗯， 把一项体育运动真的能当做一生的一个追求，一生的一个事业啊， 嗯，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的从业跟我们不一样， 嗯， 他们从业比我们早， 是， 我 们特别小孩儿就开始练， 对，我们可能都已经大学毕业之后才进入这个行业，嗯，或者说毕业几年，有的人还会在不同行业里面去转换， 嗯， 但是他们真的是从小时候几岁， 嗯， 一直能干到几十岁，五六十岁， 嗯， 六七十岁，当教练呀，啊，从事这个行业里面各个种类的角色， 嗯， 挺了不起的。 嗯，而且从这个应该说是从这个里约奥运会吧开始，这个中国的国乒哈又火了一把。然后现在包括马龙啊、丁宁啊这些都已经是明星球员了，大家也可以在这次的这个世乒赛团体赛上，再度这个看到他们的风采吧。也提醒大家，这个乒乓球世界杯团体赛呢将从2月22号开始，也就是昨天，持续到2月25号。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央视体育频道和五家频道来观看比赛。 好，我们再来说说娱乐方面啊。昨天跟大家说了电影的票房，昨天预测那个数据是什么来了？30亿，对吧？ 50亿吧。 预测是50亿、啊。 预测50亿， 当时是 快到30亿了， 哎。 对。 现在新的数据出炉了，哎呀，这个数据真的特别喜人呐，啊。 嗯。 这个预测被我们说着了。 这才几天呀？ 对，春节档的电影票房57亿，再破纪录。 嗯， 而且呢还说后春节档即将开启了。 嗯， 今年的春节档啊真的是很火热的啊，比方说几部能叫得上名的啊，红海行动大家都很喜欢，唐人街探案二，还有捉妖记二等等啊，三部电影一路是领跑，打破了很多的票房记录。截止到昨天，真的是2018年春节档的电影总票房高达57亿。 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可以让很多的国家就是望其项背， 是， 就无法想象，可能超越人全年或者半年的一个票房的这个总量。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往年的春节档大多是喜剧电影扎堆儿啊。我们也知道过去的贺岁档，比如说这个冯小刚冯导哈，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弄一些喜剧来哈。 春节档 呢，对，但是今年呢，电影《红海行动》啊，其实是这个走的是这个 不一样的路线， 正能量的，或者说这个主旋律的这个路线哈。不仅票房出色，口碑呢也是层层拔高，获得了豆瓣8.5、猫眼9.5的这个评分。是历年春节当中的最高分电影。 哎，其他几部电影当中呢，《唐人街探案二》也受到大家的喜欢，但是呢，像《捉妖记二》啊，还有《西游记之女儿国》， 嗯， 好像口碑就没有那么好。 嗯，可能大家对于这种玄幻呀、魔幻呀，这类有点审美疲劳了，啊。 嗯，可能第一次见还觉得很新鲜，然后再往后的时候， 嗯， 期待它有更多亮点出来的时候，没有出来，可能有一些遗憾吧。 嗯，我觉得这也是咱们这个观众口味不断提升的一个表现，大家都期待好故事， 嗯， 而不是说有这特效就行。 嗯 嗯。 不过说到这个电影的变化啊，现在看到电影票房越来越高，你有没有觉得票房越高，好看的电影越来越多？ 选择很多，但是我总觉得精品佳作越来越少。 哎，说明品味越来越高嘛，真 的 是这样。 嗯， 就像春晚很多的这个语言类的节目，大家都说，哎，我怎么觉得这两年没有以前那么好笑， 找不到笑点了。 对，没有以前那么有意思。但实际上， 嗯， 人家也是在按着以往的那种方式在创作。 嗯， 但是大家的品味真是越来越高，也就是笑点越来越高了， 我们的笑点提高了。 嗯， 对，也要提醒大家，春节假期虽然已过呢，但是后春节档即将开启了。嗯，那么在3月份呢，即将会上映的电影中比较值得期待的有两部，一部是奥斯卡热门影片《三块广告牌》， 嗯， 上映的时间是3月2号。 另外一部呢是高哥特别喜欢的漫威出品的科幻大片《黑豹》， 嗯， 将在3月9号上映。 哦，原来你是漫威迷。 哇，漫威迷啊，基本上每一部都不落。 可以和这个小朋友们看在一起、 啊、他的那个制作的效果里面还是有很多特别特别喜人的哈、啊嗯、另外就是小时候这个漫威的漫画确实伴着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的， 是的，是的， 有很多英雄人物啊、嗯、这真的是以前看漫画嘛，特别好奇就是他拍成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嗯， 每一次他出现的这个样子都能给我不少的惊喜吧、 嗯、 不知道这部黑豹到底怎么样，值得期待哦。 嗯，而且在经过了这个春节档，我看都是基本上都是国产电影， 对， 好，大家也可以再换换口味了，在三月份看一看这个好莱坞的大作哈，大制作啊，我觉得也不妨是一个好的选择。 嗯，除了电影方面啊，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还有很多的电视节目，我觉得也值得一看吧。 嗯， 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将在明晚八点首播。 嗯， 这是这名字就是这就是街舞。 嗯，就现在这个综艺节目的这个名字啊特别的直白、 嗯、 比如说中国有嘻哈 是 吧，这就是街舞， 这就是街舞， 一听名字就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这个综艺节目， 有点像网络打出来的这种标题了啊、 嗯、 节目的标题了、 嗯、 那么这就是街舞呢将在优酷东方卫视在明天晚上八点的时间段跟大家见面， 嗯， 这也是中国的首档街舞选拔类的真人秀、 嗯、 节目当中啊也有一些明星的队长，像易烊千玺、罗志祥、韩庚还有黄子韬。 嗯，我觉得这四位应该说是这个也是挺带流量的这个明星、啊、是吧，比如说最近的这个黄子韬啊，是吧， 正在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嗯、我们的小伙伴们有没有这四位的 这个影迷 啊 或者是粉丝啊，我相信他们自己会带一些流量来，也会产生一些话题。那他们四位队长分别带领四个队伍，这四个队伍的名字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 叫中国风老北京街道，不知道这谁带哈，广州骑楼街道，还有上海石库门街道和涂鸦街道。那选手呢将通过街头表演展现自己最真实的舞蹈状态，获得队长的青睐并加入其战队。 嗯，有意思啊。随后呢、嗯、四支战队将进行团队之间群舞的 battle 啊、 嗯、 经过层层的 PK 之后，最终将产生唯一的一位个人的舞者，成为、 嗯、 这就是街舞的全国总冠军。 嗯，那应该说这些年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类型是越来越多哈，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有唱歌类的， 是， 对吧，还有唱歌里还分不同的类型，另外呢就是跳舞的其实也有啊、 嗯、 包括真人秀，现在又有了街舞的，我觉得是可以符合不同的这个兴趣爱好的这个嗯观众们的口味吧， 越来越细分的哈、啊、大家可选择的越来越准确、 嗯、 原来看舞蹈的时候您可能看哎第一个看不错看一会儿、嗯、第二个再上来不喜欢了，第三个哎呦还不如第一个还不如第二个呢， 是， 所以就换台了，但是现在真的喜欢街舞的 嗯 您就打开这个节目啊、 嗯、 一直看到底、嗯、一个小时都是这个东西。 嗯，我相信这档节目应该也会引发很多的这个话题性，而且也会让很多人开始对街舞这个门类吧感兴趣啊。 对， 我就一直特想学街舞，这个还没有成型。 我觉得你可以啊你可以啊。 好，我这立个 flag。也提醒各位喜欢街舞的小伙伴们哈，明天晚上八点可以关注这个优酷或者东方卫视来观看这一期的就是这就是街舞。 街舞，嗯嗯， 好，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吧，马上回来。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let's get it. Okay, let's go.I've been making for years, yes, it's couple days. 管你不分白天夜里，没你半个 ways. 对峙的人，你最好准备和我对 base. 华丽布置我的配置，越过阻碍人的那张废纸。Whoa, 到现在他们开始看得起我，原来的对手开始打招呼，不分敌我。没错，我抢了拍子，重新开始变得不在意我。就算不上电视，那个温度也比你火。I feel my own, 放下的包袱，绑架的镜头，干下的下部的韵脚，画上的句号。I'm in my zone, all pass, all pass, 差距不止两个 feel. 撑过来这一。因为我拿到手的还不够，接受挫败，那我低下辈子抬起头。哎，想要 to make a late night boy, I'm flexing ho. Shout out to people, 经历我从小嗨到碧波，本力我握住帝国，来了全场地里疯。 Yeah, 继续闯，继续攻，继续闹 homie, 继续冲，继续疯，继续造 homie, 继续造出更大的风暴 homie, 继续炸出一条梦想通道 homie, moving, we keep moving. If you ain't about the money, 挂的电话让我继续。 moving, we keep moving. I go hard for the hip hop. 让我向前知道我自己。 Yo, 一直观想一切发生，等待时机成熟，伴着集结号的枪声。随便后人流传什么残忍改变版本，阴谋诡计战争和胜利者的传闻。那为了你，根本不怕什么枪炮坦克。如果不是爱，怎么会在梦里辗转反侧？说实话，我也曾经忐忑，害怕又不敢撤，害怕妈妈眼睛里面泪珠闪烁。一切 so crazy， 看你们出招，见招拆招的老学校，怎会中你陷阱圈套？我比你先到，却无聊陪你放题当作背个自我介绍。身心太饱，烟雾缭绕的轨道，代表 Iron Mike 和草堂 K， 代表先走的兄弟姐妹流下的泪。为了中国人能找到中国的 flow， 不用再去偷的，为了他们永远唱不出来的 soul。为了你再次迎风扬起帆 homie， 为了家代表南昌和武汉 homie， hip hop 不管挣了几百万 homie， on the ground 名字没换 homie， 继续闯继续攻继续闹 homie， 继续冲继续疯继续造 homie， 继续造出一条动感通道 homie， 继续造出更大的通道 homie。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青年说，提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找到花椒直播平台来到98活力982的房间，以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也欢迎大家随时把你想说的啊跟我们来互动啊，看到平台上今天早上早起的人真不少， 是的， 上班的第二天有3万多人， 是的， 现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 说明大家都已经复工了哈。昨天看到朋友圈很多人都在发复工快乐啊，也祝大家这个上班开心啊， 工作顺利。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会接近一个连线，我们连线的呢是服装设计师苏荣，哎，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早春的一些时尚圈的新的趋势啊，我们来连线一下。苏荣你好。 嘿，你好。 嗯，辛苦了，这么早起啊，这个每到周五呢就会连线我们的苏设计师啊，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时尚圈的哪些新风尚呢？ 就是主要讲一下初春的一些流行的元素吧。 嗯，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就以颜色来说的话，之前2017年的时候很流行这个焦糖色， 嗯， 那么现在在这个初春了以后呢，它整个就是这个焦糖色呢，就相对于偏橙色，就这个颜色就比较暖，偏沉的这样一个， 嗯， 就是我们也叫焦糖橙啊， 嗯， 就是外穿内搭都可以，可以叫鸡蛋黄。 嗯， 当然还有些小伙伴呢可能更喜欢叫它发财色啊， 嗯， 那么也希望可能就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吧，穿上这个颜色能够提升财气。 嗯， 那么如果说不太会搭的姑娘就可以选择比较安全的一身黑啊，在中间加少许的这个黄色的点缀也是 OK 的。 嗯， 那么第二个颜色是就是一如既往的推荐红色啊，包括连衣裙啊，就是丝质这一类连衣裙、半裙、衬衫或者是毛衣、风衣都是不错的选择。 嗯， 总的来说就是可以在初春的这个时段呢选一些比较亮丽或者是更有街头感的这样一类颜色。 嗯， 第三个颜色是浅灰蓝色，它是一个比较怀旧的有现代气息的这样一个颜色。那么这个也是作为本季比较重要的一个颜色，在融入服装中的，当然搭配起来也是比较好搭的。 嗯， 在面料的选择上呢，2018年还是依然会有很多的像这种商标啊、创意的 slogan 啊这一类的，或者是解构重组的这一类花卉图案、涂鸦艺术， 嗯， 还有红黑组合的格纹面料， 嗯， 当然就是色彩鲜艳的就是有运动元素的这一类的面料依然还是很流行的。 嗯 嗯，从廓形上来说呢，就是外套式的这个连衣裙是很好的一个推荐啊，因为天气原因，所以在某些时候呢，这个外套式的这样连衣裙呢，能够兼顾外套的功能，然后也有连衣裙的这个交柔，就是以马甲的这一类的连衣裙居多吧，大家可以多多选择这一类的款式啊。 嗯，刚刚苏荣一直在，嗯，你继续说。嗯， 从图案上来说，就还是经典的格纹条纹这一类，就不管是学院风啊、度假风啊，这个条纹格纹这一类的图案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图案。所以我之前也说过，2018年是一个复古年，所以就很多的造型我们都可以参考70、80年代的这样一类的造型就很 OK。当然初春了还是比较 冷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保暖吧。 嗯，刚刚苏荣一直说的都是感觉是这个我们俩比较关注的， 对，为女性服务， 女生的旁边的高哥这个作为潮男有点坐不住了。 哎，给我们讲讲男生啊，刚才说了那么多的颜色，男生适合什么样的颜色？ 嗯， 其实就是这一类的颜色并不是说只是女生适合，因为男生也是可以选择的。 嗯， 当然可能男孩子在这就是在穿着上可能相对于接近比较喜欢深色，就深蓝色呀。我们之前有推荐过很多比较偏深一点的，这个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这一类的颜色都可以选择的。 嗯，那有没有男生的一些单品给我们推荐呢？在2018年， 2018年的单品，哎呀，这个我得找找图片呀，因为有些图 男生的这个选择一向是比较少哈。 对， 但是刚刚苏荣介绍说这个运动类的面料是比较流行，我们之前也在纽约时装周上看到了我们这个国人的品牌哈，李宁现在这个设计也是变得非常的非常的潮啊，非常的潮。 对， 所以可能也是男生可能也是越来越开始走这种比较舒适的这种感觉。 对， 对吗？ 因为这个流行元素这几年是非常的流行，所以其实男女都是适合通用的。 嗯，好，谢谢苏荣这么早跟我们连线哈，告诉我们这个时尚的一些新的风向。也看到在花椒直播平台上战神马明说他喜欢黑色啊，这黑白灰是永恒的经典，可以继续喜欢下去， 经典的颜色 永远都不会过时。好，谢谢苏荣，那我们下次再跟你连线。 好的， 哎，我怎么觉得他知道我们俩今天穿的是什么呢？啊，一个是鸡蛋 黄 颜色，对不对？ 一个是 运动的这种材质， 嗯 啊，说明我们俩都是时尚人士嘛， 说明我们走在时尚的前沿，对吗？ 哎，分析一下挺有意思的，因为2018年的狗年， 嗯， 刚刚迎来，我觉得过去都讲要过新年穿新衣嘛，大家应该在自己的这个形象上还是有一定的调整的啊， 嗯， 跟上这个时尚。 嗯，也可以在这个新的一年尝试一些新的造型和新的风格哈， 是的， 给自己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心情。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事儿啊。 嗯，接下来呢会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件事儿，说这个京雄城际北京段明年通车了。那京雄城际铁路呢，北京段将在明年9月与新机场一同开通。这条铁路运营之后呢，将连接京津冀的重要节点城市和新机场临空经济区的快速客运通道，方便京津冀地区居民的出行。另外呢，这个京张铁路也预计在2019年年底全线通车。 哎，这给很多小伙伴的生活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张了啊。 嗯， 有时候大家说我可能住得远一点，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北京工作， 嗯， 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啊。京津冀一体化就是大家的这个生活范围更广了，生活的区域更大了。 嗯， 另外再来关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变化。 嗯， 本科明年将全部转移到怀柔新校区。 嗯， 北京电影学院的明年就将全部转移到怀柔的新校区了。 嗯， 据了解呢，北影怀柔新校区预计将在明年上半年建设完成，到时呢可以满足2000名学生的教学和生活的需要。 嗯， 所以说明年北影的本科教学将全部转移到怀柔的新校区了。 嗯，在北京生活的小伙伴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这种艺术类的院校，这个校园都不大，包括这个北影， 嗯， 中戏，对吧？都在这个三环以里吧，啊，都是占地很小，可能它的招生之前也受这个校区所限，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啊。 其实艺术类院校在国外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艺术类院校，它的招生的规模都是很少的。 嗯， 因为可能这种培训啊，培训的内容包括表演啊，培训内容，你要想让他找到感觉， 嗯， 还是要小班来教学。 嗯， 所以像尤其有表演的这种艺术类院校，它的一个班可能班额里面也就20多个人。 嗯， 一个班，然后几位老师在小班教学的时候，一个班可能5-6个人，这样才能学到老师的这种精髓哈。 嗯，所以也希望这次搬到怀柔校区的这个北影，虽然规模这个扩招了，对吧？但是这个教学质量、教学水平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好。 嗯，能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我们喜爱的明星， 嗯， 从这样的学校里面走出来。 是的。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奇葩青年有话说哈，我们要分享三条。第一条来说一说江苏一高校倡导学生为长辈发红包， 这 是怎么回 事 呢？ 哦，这事挺新鲜的啊。 在江苏上大学的李同学说在这个寒假里，老师让他们完成一项特殊的作业，给长辈发红包。据了解呢，布置这个作业的是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院希望同学们为长辈送上一个反转红包，内容不限，可以是第一桶金、一张照片、一封书信或者是一幅画作，目的是学会感恩长辈们对自己的付出。 这个作业布置之后，有的学生给父母送上了一张过去的家庭合影，有的给自己的恩师写了一封信，还有学生呢把自己劳动所得索性就包进红包里面给长辈。不少的网友表示支持这样的做法，认为反转红包不仅符合传统的习俗，而且呢这个意义重大，表达了晚辈们的心意，值得推广。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我要给这个倡导点赞哈。因为这个年轻人从小就是拿着过年红包习惯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才能够转换这个角色，变成一个给别人发红包的人。 你还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父母或者长辈这个零花钱？ 我已经很多年都不收长辈的红包了。 我以为你说很多年都没给过。 应该是从工作开始， 工作开始哈， 对，从自己有收入开始， 所以越早开始越好。好，我觉得这个是， 对， 就是尤其对于男生来说，这是一种家庭责任吧。 是的， 你越早感受到这种责任，其实有人说责任是不是就是一大男的压都很累啊，我要给家里钱了，要给我爸妈钱了，我就自己养活自己还不够呢。但是你试试吧，他可能有另外一种快乐在里面。 是的，伴随着你的不断的成熟，你会发现哎，这种付出也会给他自己带来满足感， 挺有意思的啊。景区门票印上丢失儿童信息，鼓励游客拍照发朋友圈，这是怎么回事呢？网友北猫说了，他在河南开封旅游时候发现一个景区的门票的背面粘贴着丢失儿童的照片和相关的信息，景区鼓励游客拍照发到朋友圈，让孩子多一条回家的路。 据说呢，说推出这个寻亲门票的是河南开封中国汉源春节庙会，今年是景区第一次尝试发行这种寻亲的门票，目前已经发出了上万张，总共选取了300名丢失儿童。 除了这个寻亲的门票，景区还专门制作了展板，在游客必经之路设置宣传的专区，展示走失儿童相关的信息。景区还将在清明文化节推出走失老人的信息展板，还有门票。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因为之前除了看到这个门票上有这种丢失儿童的信息之外，我看到有这个矿泉水上也印有这个丢失儿童的一些信息，因为可能对于丢失孩子的家庭来说，这个信息的传播是最重要的哈。 不对称吗？ 我们也看过这样的电影，比如说这个骑着摩托车去寻亲啊，在摩托车后面挂上很多这个自己家宝贝的这个照片的旗子之类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可以集中时间段去传播这样一个走失信息的一个渠道吧。 有时候会看到门票后面印着很多的一些宣传的广告啊，企业的商家的广告啊。这个地方啊，既然是被商家看到了，它一定是信息传播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地方啊。如果把它加以好好的利用，我觉得这个价值这种创意还真是值得点赞的。 而且关键呢，就是这个门票还存在一个二次传播，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买完门票之后，他还会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来秀一下啊。这个就是一个二次传播，不仅是在门票上，它还变成了一个电子照片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让更多的人看到。也希望这个走失的小朋友们能够尽快的回家吧。 好，说完这个门票的事儿，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鸡的事儿啊。说英国上百家的 KFC 因为缺鸡关门了。在英国留学的周一林同学说了，说最近英国的肯德基被迫关门了，原因呢就是缺鸡肉。据了解呢，因为新鲜的鸡肉的运输存储出现了差错，英国有700多家肯德基受到影响，被迫暂时的关门停业了。对此呢，肯德基英国官网发表声明说了，上校啊，正在努力的解决问题呢。这份声明指出，肯德基最近是更换了物流伙伴，但是呢碰上了运输难题。毕竟说给全国近900家店运送鸡肉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然而热爱吃鸡的英国人不干了，有孩子在这个他们电视频道的这个镜头前控诉啊，说这个肯德基关门让他们又气又伤心又饿又难过。还有人称说肯德基关门的罪魁祸首可能是他们的竞争品牌啊，这金拱门啊。甚至还有许多人打电话报警，导致警方不得不劝阻 度，人们说如果你最爱的餐馆没有你要点的菜了，我很遗憾，但这种事情不归警察管。 是， 可见啊，英国人有多爱吃鸡。 嗯，网上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这个有人报警啊，说啊你们鸡肉没有了。 嗯， 警察说鸡肉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报警呢？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儿吗？嗯，结果报警人就说我都吃不上鸡了，这难道不严重吗？ 对于他来说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要给我解决问题。 嗯，我还真的认识这样的小伙伴哈，就是在中国每周都要吃几次这个快餐，洋快餐啊。嗯，不吃就觉得生活缺点什么。 不用小伙伴，坐在身边的就是。 但是也提示大家哈，这个毕竟是属于垃圾食品，还是要控制控制。嗯， 对，好， 最后呢再来给大家分享一条很短的消息吧。啊，说这个狗年的春节出游盘点报告已经出炉了。啊，这个是这个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狗年春节出游盘点报告。报告显示呢，说从时间上看，大年初三、初四、初五是高峰期，看来大家还是要在这个除夕夜哈，初一和家人在一起， 对， 然后再出行。 从城市的人群上看，上海的出游人最多，南京人第二，北京人位列第三。 嗯，总之呢，这样的一个报告也为我们呈现出了现在大家过年的一种新的风潮吧，新的一个选择。以上的消息呢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等等。是由本台的记者张悦和实习记者陈文新为您编辑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嗯，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 喂，妈妈，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嗯，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不可您打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楼 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年轻人的这种动力。 你说的这个空心村， 嗯，对，空心村是， 就是说可能比较缺乏年轻人， 对， 然后都是中老年为主， 就是就是，对对对，年轻人都下山打工，要不然就因为子女这个要上学啊什么的，都带着都下山了。 嗯，然后这个从中关村到了山神庙村 是需要一定的磨合和时间的， 需要适应哈，嗯， 对，必须适应， 让你觉得最难适应的是哪些方面？ 其实还是一个观念，观念上面，要带着这个村里面呢适应一些新的观念，新的理念，同时呢还要就是找到一个合适村子里面去发展的一个产业，找了一个产业方向，也不是说他们不愿意改变，你想这个村里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家，就是如果他们想创造更大的这种经济的价值的话，其实用一句话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我们山上基本上都是那个石头山，然后呢我们的覆土层也特别薄，如果你真的就发展这种农业啊，或者包括门头沟现在是不再发展养殖业了，所以说这个这个各个的产业方向呢就 条件所限， 对，受条件所限，然后呢所以我们想走一个什么样，就是生态旅游观光这块的，同时用它来拉动我们的一部分特色的农业，我们有农业，但是这个产量不足以规模化， 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轻柔的话语，像打湿我眼眶。

我当着说了说他是07年转业到监督所成为了移民监督员，然后08年他积极去参加这个汶川这个救灾抗援、 嗯、 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他挠母亲的那个事儿真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就没说，他就是自己跟那个他家人说家里面这个事儿都托付给媳妇儿了，他自己就去了。然后在灾区的时候，我们还另外的同事就总觉得他好像有心事，然后在那个工作回来以后，下午或晚上他总会打电话，因为他是江苏人嘛，打电话他们也不怎么听得懂、 嗯、 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他们家里面出事儿了，这才知道、 嗯、 不仅仅是这样，而且他是就是非常非常淡泊名利的一个人， 嗯， 就是他是在这个荣誉面前他是绝对是退避三舍的那种人，就是每年的这个公务员考核什么的他从来都是说我不参与，让年轻人吧、嗯、年轻人来 都会让先， 对，会让。而且在2015年的时候就我们单位会有那个科级干部的提拔、 嗯、 他当时是副科长，然后就是说很理所当然的他就应该是晋升去科长去， 嗯， 而且领导呀同事都觉得他是就当仁不让的不二人选， 嗯， 嗯， 但是他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多次去找领导去谈心去，说这个我就不参与了，说那个而且这个副科长我也辞了，我不干了、 嗯、 我让那个年轻人干，但是我只是说职务我不干了， 嗯， 但是科里面的活儿我还是会照旧的干， 工作还是都承担， 对，然后我的工作我会做得更好、 嗯、 然后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再后来就是他们那个就科里面也有年轻人什么的，他还是会积极的去写信息，这种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年轻人干的事儿、 嗯、 然后他都会去主动的承担，就科长都不用吩咐不用说他会主动承担起所有的职责、 嗯、 所以说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也想让通过我的这些活动让大家去学习他的优秀事迹，也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嗯，在前辈身上获得了力量哈、啊、而且是这种默默无闻的奉献的这种感觉。 曾经我们或许觉得基层工作者所面对的是一份很简单朴素又异常繁琐的工作，但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发现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背后饱含着无数基层工作者的匠心和努力，他们在其中有思考，有创新，有脚踏实地，也有与时俱进。谢谢四位青年榜样今天和我们分享你们的心路历程，让我们在更了解基层工作之余向你们致以由衷的敬意。主持人王爽，代表策划张月，编辑江志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青年说之年轻榜样时代力量践行19大精神系列访谈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关注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就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我不回头走下去。